to save everybody. 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are you ready?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.

放肆整齐的思维，爱别离的感悟，菩提树下的参悟，我愿为你放下全部，此生让我来赴，红色彼岸花，花瓣遍地撒，谁会在乎他在哭泣呀，佛像鬼千年没见佛成天，我好想能再见他一面，我跨过横山也走过彼岸，期盼他还能够回头看，忘掉和难过，当过他一路佛若不渡，那就由我来渡，红色彼岸花，花瓣遍地撒，谁会在乎他在哭泣呀，佛像鬼千年没见佛。